跑音乐根本停不下来。大家好，我是郭靖。早上好，北京时间6:05，这里是 FM 100.5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 哎，我是 Sherry。 啊，今天是11月30号星期三啊，哇， 特别感觉不一样。 怎么嘞？ 十一月份的最后一天。 对，嗯，是。 哎，那我们是不是准备出个远门去旅游呢？比如说外太空。 为什么呀？ 啊，因为。哎，最近有一条资讯，不知道有没有看啊？ 啊， 就是霍金呢，他又表示说，哎呀，生活在我们这脆弱的地球上，人类可能熬不过下一个1000年。 哎呦， 哎呀，下一个1000年、啊、 还好活不到1000年。 所以他这次表示呢，他说认为，多鼓励人们哈、啊，多向这个外太空呢、去进发，多向外太空去旅行，投入更多的热情。 哦。 所以不一样哈、啊， 可是所以我就会觉得， 嗯， 某一个歌手就很有预见性了， 是吗？ 嗯， 还有歌手就知道这事儿了？ 对啊，1000年以后吗？ 这， 对，今天早上我们就把我们的 看一下 人类的重担交给 JJ 了 啊，好，一起看1000年以后是什么样 呢？什么样呢？我们来听林俊杰。 节奏，梦也不自由，爱是个绝对承诺，不说撑到1000年以后，放任无奈淹没尘埃，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哦、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哦、所有1000年的爱，因为在1000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亲吻着你额头，别等到1000年以后，所有人都遗忘了我，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能有谁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 时间做同一件事情，不一定是在破吉尼斯纪录， 也有可能是在听 FM 100.5 最流行的音乐电台。 您 My FM。 早上好，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Jerry， 我是一斌。 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 嗯，今天呢，全天最高温度10度呢。 哦， 又回来暖暖的天气了。 嗯， 最低温度1度，全天是晴朗的好天气。 哇，好像昨天晚上有下了一场雨哈。 所以今天早上就是天气好了，本来说今天会下的，于是。挪到晚上去了， 有这个雨真好，就可以天晴了哈。 哦， 那明天呢也是晴天，是2到10摄氏度。哎，貌似这一周哈，我先预报一下哈，后天的最高气温达到12摄氏度啊。 我们去， 去玩是吗？ 对。 但是呢，下周又开始下降气温了。哎，每次说到这些那个天气的时候，就想说一些吃的东西。 哦，就是因为吃的，就是等到冷过后，我得多吃点儿。 哎，吃也要吃的有营养，是吧？ 哦，对。所以呢，比如说， 可以吃一些什么呢？ 一些粗粮。 啊，粗粮。 你知道粗粮、啊 哎？改吃粗粮了你？ 对。 嗯、哦。 减肥嘛。还有呢，这些坚果，坚果不是减肥的，但是坚果很有营养。 哎，对。 然后还有什么维生素 E 呀、 啊？ 这个这些都可以瘦一些啊。 嗯啊，我可以，你想瘦的话，我可以推荐你吃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就燕麦。 燕麦里不是含糖吗？ 啊，燕麦它含什么糖、啊？ 燕麦粥里含糖啊。 我说的是买的那个市场上卖的 纯燕麦，直接买的燕麦， 对 不 对？ 对 对对，当然不是燕麦粥了，燕麦粥含糖的。 嗯嗯， 对，它可以，它含丰富的这种可溶纤维素， 嗯， 就可以，就比如说你白天吃了很多肉啊，或者吃了很多油腻的东西啊，晚上吃燕麦的话可以减肥的，消油去油脂。 哦、嗯，看来你白天吃的油挺多的呀。 嗯，那可不，吃的多了。 好、嗯、那今天呢，其实我们也提醒大家，不管是在吃的方面啊，还是在运动方面、 哎、 都可以要注意啊、 哦、哎，对，一定要注意好 哦。对、嗯、所以呢，如果你只吃了燕麦没有和我们运动起来，哎，接下来这首歌就很适合你了、嗯、 那就运动起来吧。 张惠妹一个人跳舞。 一起来听听接下来的麦 FM 有什么歌曲吧，我是 Kenji 吴克群。 My FM。 Hey girl, take you home tonight. Get digging me, get digging me, get me, get digging me, get digging me. Take you home tonight. Get digging me, get digging me. Oh yeah, get digging me. Ooh, me. 네가 나타나서내게무관심인척아닌척한게좀그래그래그래그래네마음은안그래안그래안그래내게눈빛을줬다뺐다다보이는네속마음에나는그래그래그래그래 Oh yeah I wanna take you to my house It's alright 我是一斌， 哎，我 Sherry， 嗯，我想提一下音乐声是李健哈， 声是， 嗯， 不是薛之谦吗？ 哦 no， 因为李健呢，他的举手投足啊都是非常的儒雅， 嗯， 特别在音乐方面， 对， 哎， 他是秋裤男， 哦，秋裤男，就绅士哈， 对， 他 是，但是，嗯，确实是，看着他就会觉得。和其他人不太一样， 哎， 那最近他也是在音乐方面又继续忙起来喽。 嗯，他已经结束了15场的看见李健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啊， 嗯， 他将于本12月份哈， 嗯， 在深圳啊、上海、北京就举办安可场，嗯， 哦， 对， 挺好，你会不会去？ 去可能去不了，但是我可以在线点歌 哟。 嗯，他现在开了一个那个微博账号 哦， 然后就是欢迎很多粉丝啊，在上面可以点他最喜欢听， 哦， 大家喜欢听的歌。嗯， 那挺好，那我们也替大家点一首好吧。 对，他也说了，他说哎呀，是时候要把压箱底儿的一些歌曲拿出来了，啊， 压箱底儿， 嗯， 压箱底儿很多呀， 哎， 我们找一个那个里边最里层这压箱底儿一抖一，哦，一抖都是灰的那种， 那最经典了哈，黑胶唱片嘛。 对，好，我们接下来有请李健为我们带来这首压箱底儿的《贝加尔湖畔》。

勇气，别人都说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没有人相信，只有关心。我们从不正视那个问题，那一些是非题总让人伤透脑筋。我会期待 一首来自范玮琪的是非题哈，这道题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去解。 那今天早上呢，我们除了为大家带来这些好音乐之外呢，我们要来聊一下令我们有一点头痛的中国足球。 国足哈。那好吧，那我就不说了。 其实再说到这个现在最新的这个教练哈，他曾经三次拒绝了我们中国的邀请，不来，我就不来，就不。 是啊，这里皮嘛。但是这次里皮接手中国队之后呢，中国队在与卡塔尔队12强赛中是0-0战平。所以说目前中国是积分排名小组垫底的。 其实就是里皮说中国呢想要进军2018年的世界杯啊。有点太难了。 太难了哈。确实啊， 但是接受邀请的时候，就是既然他答应了也就承诺给我们的中国人，说一定会尽全力的，会提高他的总体的水平，那很多人就会问了，你三次都不答应我们， 对， 为什么呢？你说你那个觉得我们不好呗？人家说其实也没有觉得不好，只是因为呢觉得就是我们的中国的小朋友啊踢足球的太少了，应该从小朋友抓起。 可能多方面嘛，你说我们国家的小孩每天学习负担那么重， 对 啊，家长就不给 出去玩，这个点基本上都出来了， 不给出去玩，要出去踢球，不给出去玩。 我想问一下，在你们那个城市大概几点上学 4:30呢？开玩笑，基本上也是这个点了， 就7点。我跟你就是早上7点啊， 对对对， 这个时候如果还不在那儿的话，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可能也是早上会6点多就会起床。 那可不， 对，然后起来你需要背书，因为那时候上课，然后老师会检查作业啊之类的，你就得6点多然后起来背，背完书然后吃饭，大概也就是不到7点钟这样出门吧，然后去上早自习。那时候才初中。 所以你让我们 踢 足 球， 我们是哪踢球去？ 对啊， 老师不得让我罚站吗？ 还是不一样啊。 对， 不想做这个。 孩子们啊，正在听广播的孩子们，你们辛苦了，哥哥姐姐都是这么熬过来的，你们要加油啊！ 是个过程，没事儿啊。 对，但是我相信我们的这种教育啊，然后以后也会培养出来很多人才呢，像我们两个这样，是不是？我们就是很好，上学的时候就很好的孩子， 就先苦后甜呢，苦尽甘来呀。 是，那我们在聊完国足这个有一点让人小揪心的事情过后呢，但是我们要为大家，尤其是现在正在上班啊、上学的这些听众们，带来一些力量。 一些力量是什么力量呢？ 存在的力量。有请朱丽静。 你晚睡了吗？带着早餐回家，又是一个人一盏灯黄下，看着天亮了，他说应该这样，无谓犹豫挣扎，太多嘈杂却没有歌声给你支撑的力量。你只要一个属于你的地方，能用力喊出你灵魂的真相，是简单平常，像孩子一样，没有该不该讲。 全 出你灵魂的真相，是简单平常，像孩子一样，眼神透明闪亮。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经典老歌就像旧友， 流行音乐就像新朋， 旧友新朋齐聚一堂， 就是 MyFM 100.5的好音乐。 阿姨，我要听喜羊羊。 MyFM。 如果 当。 嘿， 这里是麦飞明100.5，我是一斌。 哎、hey, ，我是 Harry、我想问一下一斌，你今年多大了呀？ 我不告诉你。 啊？确定吗？ 你问我多大？女生的年龄是个秘密，好吧，告诉你了。 不， 我18。 说真事儿。 就是18。 真事儿。 就是18。 20好几了。 那我16。 我说能不能好好说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哈、啊，如果就像刚刚我这样，问对方年龄多大的时候，嘿，你应该怎么回答才能是最机智的呢？ 18呀。 18这已经是不算最机智的了。 应该怎么说？比你小，管那么多嘞？ 哎，也行哈、啊，你 猜。反正特别想学一下大家的套路。 哎，对，就因为现在有些尴尬的事儿啊。 对啊，就上来问你多大了，我怎么说？你多大了？你几几年的？你属什么？ 然后一说 这么多问题 了，大的话，然后他说：“哎呦，这都比我大呀。” 对 呀、啊，这么小啊。 你说 就这样， 或比如说就是。是，哎呀，那个才毕业呀、 啊 嗯，或者要不然、 啊， 比如说你要毕业很多年，人家问你，然后你就说，呀，姐姐你好，我跟你说，回答多少岁心里都很塞。 没事，我经常被听众误认为我30好几了。 我也是哎。 他们总是听，哎呀，艾瑞，你这私底下这么年轻啊。我一直以为你30多呢呢， 是， 没事没事，我待会要接孩子去了。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来征集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到底关于回答自己年龄的这件事儿有什么机智的一些回答方法哦。 OK， 如果说我们觉得你够机灵的话，学到了你的这个点的话，我们会为你送上我和 Ari 的亲笔签名的限量版 T 恤 哦。 太棒了哈！ 对， 好像所剩不多了哈。 提醒大家，如果想拿走我们的礼品的话，在官方微信平台 TD 小线门 FM 105来进行互动，并且留下你的电话号码，或者找到我们的新浪微博，我是一斌，一是艺术的艺，斌是一个王字旁一个几分钱的分， Ary A R Y。 好的，找到我们过后呢，留言并且私信给我们电话号码就 OK 啦。接下来我们有请 Michael Jackson， B Day。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流行前沿，时政炫酷 ，MyFM 100.5，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名人堂 ，Hello， 我

星正当红，音乐最流行， 汇聚全球潮流资讯，给你最近的感官体验。 音乐快速路 is coming。 嘿、hey, ，这里是音乐快速路 ，is coming， 我是 Harry， 我是一斌。 嗯， 哎、okay, ，今天我们来探讨的话题是，哦、oh. ，别人问你多大了？ 哎呀，你多大了呀？ 你怎么报复他？ 嗯、报复？ 就是你怎么回答他？好、 oh. ， 好多人说教你个秘籍哦。 哦，是什么？ 说好呀。他说，别人问你， 嗯， 一斌你多大了？比如说你十八、 嗯， 是不是？你就说， 嗯， 我二十八。 嗯， 然后就说。 28 哇，你这么年轻，看着、 哦、 就是要比自己的实际年龄再多说十岁 哦，多说一些， 这样人家肯定会说你是年轻的 啊，也是哈。那、之前呢，也是有一位听众啊，他说，当别人看见你哈，开口问你，嗨，美女，你今年十几了？其实你的真实年龄是24哈、 嗯， 那这时候你的心里是不是就乐开了哈？ 那可不， 哎，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那些长得小的。小巧的人， 嗯， 特别讨巧，比如说像那个最近很火的王子文， 哎，他确实长得挺讨巧，他是演那个《欢乐颂》而成的吧？ 对啊， 他长得是真小啊，实际年龄是多大？我得查一下， 不太清楚。但是你看他和王凯应该是年龄差不多的，可是呢，就王凯可能够从他的脖子领比起来， 那是身高。 然后，但是你就觉得他小巧的呀， 哦， 对不对？小巧的人都显小。 哦、我说一下，已经查了哈，王子文多大？ 多大啊？ 你猜多大？ 24。 看着像24啊。 嗯。 其实87年。 哇，艾瑞有没有那种缩小术？我要去找柯南，我要缩小。 87年呢？天哪，快30了。 长得好 Q 哦。 真的好小啊，看着。哎，这我也是今天早上才知道的。 所以啊，就是。以后就是高个都已经不流行了， 嗯、 就爸爸妈妈说 小个是吗？ 长小点挺好的哦，你显年轻、啊， 显小， 对，显小哎， 嗯， 我不开心。 哎， 嗯，今天呢早上我们就来探讨的话题是，当别人问你多大啦， 嗯， 你怎么说？怎么样才能巧妙的避开这个话题，然后同时呢、嗯、又不让别人说出哇你就这么大了，或者是哟你这么小呢？ 多说几岁就好了。 嗯，多说几岁。 三十好几了。然后说：“哎呦，这显得真年轻啊！” 哦、 我说：“那可不啊，要不然呢？要不然 老王30多，人家说是吗？我以为你40多呢。嗯”这时候我好尴尬呀、哦。好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们到底会怎么回。 嗯、 在我们官方微信平台 T 的小小麦 FM 105，或者是搜寻我和艾瑞的新浪微博，都可以找到我们。过后呢、 嗯， 来进行互动留言，并且留下你的电话号码。 OK， 好，音乐继续喽。 嗯，来自杨丞琳，未来 ，Hello。 心总有我。

来自任贤齐《伤心太平洋》。 嗯，哎 呀，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一斌。 有这么伤心吗？ 就有一点好纠结哦。 嗯， 哎， 纠结哈啊。OK， 那我就说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吧。 嗯， 就不纠结了。这部电影呢，叫做《这个杀手不太冷》，看过吧？ 可不。 哎呀，可不。 就是你知道，在我的小学的时候，嗯、 小学 对，就是、 哦、 那个时候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会 那时候我还不懂呢，不懂事呢，你都已经懂事了。 不要问我的年龄哦，就是我们刚才互动话题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 嗯、 这时候就不要问年龄，就说到这里就可以了 啊、哦、点到为止就行了 啊、 哦、 然后我们说这个是、 嗯、 这个杀手不太冷、 嗯、 那个时候让我第一次觉得哎、 嗯、 大叔还是很有 feel 的 哦，喜欢里面的大叔哈， 对、啊、 确实 大叔控这个词儿、嗯、我觉得就是从 小学开始的是吗、 这个、 这部电影开始的哈、 啊、好帅 哦, 哦，真的挺帅的。这个大叔呢他叫让雷若哈， 嗯， 确实挺帅，而且、嗯又充满了正义感。但是可以告诉您个好消息啊，马上这位大叔呢又要拍一个新电影了、 嗯、 叫做反黑行动组，听着这名字就很帅，是不是很酷炫、 哦、 他演的是很正派的人物、哎、在12月9号呢将会在中国内地上映哈。 嗯 嗯 啊、其实呢很多人都会说嗯这个电影很精彩、 嗯、哎， 不管是他后来拍的这些还是当时的那个、 嗯、 这个杀手不太冷都很经 典，太经 典 了，那部太经典了，没 办法。经典到什么呢？你看我的手机壳，就每换一部手机、嗯、的手机壳都会是这个， 都是这个 杀手不太冷，就是这个大叔和那个、 哦、 那个小萝莉 这个、啊哦、 这个大叔的小萝莉，然后你会觉得他的周边产品到现在仍然 很都 很 火。 对， 哎，其实在我们国内就已经火成这样了，在国外那更火了，因为这位大叔他首先长得就比较正派、 嗯、 充满了正义感， 可是又很有味道， 哎，岁月的味道、 哎、对， 阅历 是， 所以说男人嘛要有阅历感。 艾瑞 啊，是我的三十、 就是、 好几了是吧、啊、 是会有，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们是、嗯、是那个这个年龄 啊，是我们是三十好几了。 我觉得我是个活泼的人，怎么就正常猜我是三十多、 啊、对对对， 我就不明白就这个事儿、 嗯、神经大条嘛我们。 所以呢在我们刚才说完这个大叔和小萝莉的故事啊、 嗯、 或者是大叔又新拍了电影之外呢、 哎、 一会儿我们继续来聊，就是大家把我们年龄认错这件事儿，关于年龄这个事儿就很多困扰。 哎呀，那就得来聊一聊吧，澄清一下今天。 对，澄清一下。 嗯 ，OK。 OK，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这个。 说什么？ 哎，我就大声说，是不是 ？By two。 对，好，年龄没有困扰哦。有请 By two。 百公里油耗低至4.7升，一箱油超长续航1000公里，纳入新能源序列，轻松摇号别克全新一代君越 30H 全混动，还天地一片别克蓝。天津圣路别克塘沽店5981-6889。 天津有啊，奥特莱斯 吃喝玩乐随心动，国际大牌有折扣， 儿童乐园、电影院、酒店、美食全都有， 1200个停车位免费停车不发愁，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全家 Let's go。 MyFM 100.5。 怎么决定怎么办，我并不花心，可是心里两个人我搞不太清楚，楚楚我的马车嘟嘟嘟，太多爱为你付出，还不如把楚楚楚楚 说什么，只听到你渴望的心跳，想什么还说的句子让人发现，做什么敢不敢靠近我的嘴角，快给我快给我理由去炫耀，别再哭弄什么音乐节拍碎。 你曾喜欢的，你现在喜欢的，你将来依旧会喜欢的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这里是 Market 迷100.5，我是一冰。 我是 Harry。 有听众这样说啊，说当别人问你年龄的时候，但是他悟出了一个道理。他说过生日的意义在于哪儿呢？在于别人问你年龄的时候，哎，你还可以说我今年是多大了，多少岁了，不过还没有满。比如说今年是三十几了啊，还没有到这个三十几哈。但是呢，从过生日的那天起，你就是名副其实的那个多少多少岁了。 对啊，一般呢，别人问我一斌你多大了 啊，还没过生日， 我还有多少多少天才多少多少岁呢？ 哦，哎，这样也顺便跟别人说了我是什么时候过生日哈。 是的呢， 礼物送过 来，我这样给你算一算 啊， 我还有多少多少 啊？没听过，没听见啊，继续啊。 好的，那女生。 好的。 那女生呢，就会觉得，有的时候啊，一些长相会让自己显老。 比如说颧骨比较高呢会显老。 哦，哎呦，还跟这五官有关系啊。 嗯，对，眼睛小的显老， 还这样 吗？鼻子塌的显老，嘴巴小的显老，圆、 哦、 脸圆的显老。就女生总是会觉得我这点儿，如果说不是那种小尖脸啊、 嗯、 如果说不是高鼻梁啊、 嗯、 他就会觉得又不显老又显老、 哦、 又不显漂亮、 哦、 又这总之就是 哎呀心态呀、啊、我觉得 活着各种累呀、啊、 真没必要这样太注重这些。 真的吗？ 嗯，心态最好啊。 哦， 我这样觉得的。 你就是这么安慰自己的一直是吗？哎， 三十好几。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也要来问大家一下、就是当别人问你多大啦、 哦、 你是怎么说的呢？ 嗯，是的、 告诉我们， 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官方微信平台 DJ 下午下 MyFM1005 或者是搜索我和一斌的新浪微博，我是 Ary A-R-Y， 我是一斌，一是一属的一斌，是一个王字旁一个几分钱的分。 嗯， 那我们过后呢来互动留言，我们就要给你送上 MyFM1005 的限量版的 T 恤一个咯，有和 Ary 独家签名哦，赶紧来互动咯。 哎，还保暖哦。 很贴心哦。好，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张敬轩过云雨。 有些事情可以将就，有些事情却必须要讲究。 滨海之家哪里去，绝佳位置，纯熟社区，运通家园，河北路杭州道交口，双轨道交通纵横驰骋，建面15000平米社区商业街，购物出行感受便捷，尊享滨海城市繁华。 运通家园给你毫不将就的尊贵体验。运通家园置业热线6630-17776630-1888。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y FM 100.5.

哎，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想哭哈。 青春回不来了是吗？ 对，年轻不在了。 我是一斌。 okay, 他是青春不在的艾瑞。 哎，我是我是年轻的艾瑞呀。 好，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其实和这个就是有一点点小关系啊、 哎。 啊，我们特别怕别人问自己的年龄、可能是因为我们怕别人说呀青春不在了，或者说、哟你比我小， 或者说你说小了然后说哎呀你不是那么老吗。 对，总之就是会觉得这个人猜对猜不对心里都有一点不舒服、于是呢我们从听众这里总结了，你可以有几种方式去应对。 是怎么？ 第一种呢就是不回答， 哦， 他说什么你都躲避， 哦。 第二种呢就是说你猜呗， 哦， 你 猜 是多少， 哎， 不管你猜多少你答对了， 嗯， 你也什么都不说就无所谓。 那其实这样说来说去的话，不如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问。 对， 不管是男的是女的不要问， 就是和年龄有关系的东西我们都在逃避。 不要问，对，就不问、 嗯、 不问你多大了，不问你多大了， 你多大， 不告诉你，就不要问你知道吗？ 就会很尴尬、因为就是你也不知道人家在不在意这件事儿。 对，或者说你上一个生日是什么时候过的呀？ 我不告诉你啊，为什么要这样说、 下一个生日是什么时候过啊？ 生日是什么？ 你生日上面插了多少根蜡烛啊？ 我不知道、 哦、 所以我们就 不 好。那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听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看来大家平时都有这个困扰、可是呢这个困扰多多少少就会困扰着你，可是 大家都有这困扰。 对，这个困扰虽然说困扰着你，可是呢接下来以后你就不会觉得是困扰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这个困扰我们发动这个互动话题呢 就是让你不要回答不要问， 然后呢我们也会给你一个独特的记忆，就是我们会在所有的听众当中随机抽选一位来进行反打电话。在反打电话过后呢，你就会觉得以后特别希望别人问你到底多大了，这样你就会说你先别说我多大，我至少上次呢在105音乐快速录当中中了一个礼品哦。对，所以拿到它之后呢、这就是一个回答的最好的方式。 OK， 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在我们的新浪微博留下你的电话号码，稍后我们要给你反打电话了。 OK， 有请王菲红豆。

是 Perfect Mini 的音乐开思路，我是一边音。 哎，特别开心哈！哦，我是 Eric， 因为每到这个时候呢，都要反打电话，托幸运听众了。 而且我刚才就看到好多听众，你知道留言都特别逗， 是吗？ 对，然后就土匪啊，然后就是会教我一些特别神奇的秘诀。 哎，他有什么神奇的秘诀啊？ 他会说猜去。你不管猜什么，我都说再猜再猜，就一直循环下去。 哦， 你再猜， 直到那个人说：“大哥，我不问了，行吗？”大哥， 对，就是大家的其实套路还蛮深的哦。看来大家已经深受其困扰。我们看来要选一位听众了，看一下他是怎么解决这个事儿。 喂，好。 Hello， 早上好，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Eric， 我是一斌。 真的，你好， 恭喜你成为幸运听众啊！ 我这第三次， 第三次留言哈， 喘 会气儿吧。 对对对， 哇，终于你的坚持哈，等到你了。 哎呦，谢谢。 哎呀， 哎呦，太幸运了。 我问你哦，你多大了？ 我29。 哇，好诚实的。 胡说。 好诚实的听众啊。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当别人问你多大了，你要怎么巧妙的回答？ 但是人家是男生啊，就无所谓啊。 哦，我这个是无所谓的。 对，大老爷们就宁愿说自己大，就像我今年就16岁，然后我经常说我30多，怎么样？ 真的 有阅历，对吧？ 主要是我长得太着急了，所以说我说多少他们都觉得我说的小了。 啊，所以就是他就正常报自己年龄。 对对对。 哦。 但是他说他长着急，但是说29是说显大还是显小？ 29，人家说哟，原来你这么年轻啊，然后他自己就会很开心。哎，这也 对对对。 然后就比如说我每次说的可能比较小嘛，人家就说你这长得也太着急了吧。我说小 就 是 着急啊。好像现在大家都普遍的偏成熟。成熟也 是 不好的 啊。也是哈。 对啊， 对 男生来说阅历嘛。 你看我长得那么显小，我说过什么了 啊？好了。 好，今天呢特别感谢你，而且你真的很幸运，第三次互动就拿走我们的礼品咯。 是啊是啊，我昨天才在微博上关注了一斌的微博。 哦， 真的？ 对， 昨天才关注，那我不送礼品了。 我之前是没找到。 哦，一直在寻找当中啊。 对对对。 但是呢，今天我们还是要恭喜你获得了我们限量版的 T 恤啊。 谢谢。 独家签名哦。 OK， 恭喜你。 哎呦，太好了。 好的。 好，谢谢你的支持。 哎，好，再见。哎，谢谢， 拜拜。 哎，好，拜拜。 啊，恭喜这位听众啊！哎，其实我就发现一个特点，就是男生啊都会在那儿关注我说，关注一斌微博， 就不关注你的是你。 对啊，我当时没有回我说，哎，行，关注女生微博很正常嘛，是不是啊？ 对啊，怎么 对啊？ 我 就说一下啊，女生们在哪里？我的微博是 ARY。 没有人举手哎，我在这里先立眼看到没有 人举手。你们在哪里？ 好，那其实呢，不管是关注我和艾瑞的微博啊，还是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你都要记得留下你的电话号码，这样才方便我们给你反打电话。 对， 那不管是你今天留言，还是说你哪一天留言，只要你曾经留下过电话号码，都方便我们找到你。 哎，我就不信那个开车的是男人居多哈，也有女生吧啊，是不是？你们在哪里？ 好， 来关注微博。 希望关注你的微博的女生早一点被我们抽到啊！ 哎，对，明天我们还要继续送礼品啊，精美的礼品。 好，那希望大家明天继续努力喽。接下来我们要为你送上是来自陶喆《飞机场的10:30》。 走下去是一种默契。 我想你可能在等待你的行李和你的红色和白色的皮衣。一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眼泪的时光。下去是一场默契，你却说你需要离开，需要一些空间呼吸。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oh baby， 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失去？ 要吃有机菜，喝水要喝纯净水。音乐我选 WiFi 100.5，体验无比纯净的音乐享受。 Hero， 带我寻找光明。 放任我的执着，让世界为我而辽阔，路途的车待是我的存在。 你好，我是汪东城，随时随心好音乐就在 My FM。 My FM。 月亮的阴缺，你永远不懂我伤悲。 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玉冰。 因为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刚刚白天不懂夜的黑啊，这么有意境的歌曲，突然 被我打破了， 噔噔噔。OK， 那这时候来我们准时准点来报名了哈。 是的。 这时候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车友会的成员有哪些呢？哎呀，首先恭喜，我觉得土匪他特别有才华哈。他写冰冰美呀美。艾瑞乐呀乐， 对，一般像这种名我们就很乐意点了，是不是？ 这种就乐意点了呀，不像某些人哈，来一些那个绕口令啊。还有 OK， 来言归正传，还有快乐港湾，然后黄秀丽、小伟、大香香、佑佑妈妈，还有雪球、高峰、Vivi、吉祥、春雨。很喜欢你星爷啊 ，OK， 恭喜你。 好的，还有听听会说话的勺子 TT 夏天、还有习惯假装很淡定，你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吗？马平川，还有天之骄子，红鲤鱼鱼， 绿鲤鱼 绿 鲤 鱼鲤鱼鱼， 像这样就跳过了呀， 拉黑他， 还拉黑呀、啊。 好，我们今天呢，感谢大家来这里进行点名喽。 对，音乐快速路呢，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每天的好心情哈。 是的呢，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有请到的是高颜值男神古巨基啊，青神神玉蒙蒙， 古鬼哥啊， 不是这首歌了啊，也不是，好香好香，也不 是，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 不是这首，那你倒是放一个真的准的呀， 你自己听啦。怪物。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天津中心生态城鼓浪水镇， 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 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 全系产品恭迎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 鼓浪水镇。 品鉴热线4000-558-558。 天津有啊，奥特莱斯， 吃喝玩乐随心购，国际大牌有折扣， 儿童乐园、电影院、酒店、美食全都有， 1200个停车位免费停车不发愁，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全家 Let's go。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被幸运踢出，谁都对你打分数，砍断的序幕就此打住，围观你一层薄雾，多少的荣光流于美术，被成功耽误，重复爱赢却怕输，随别人起舞，随便他们说是怪物，不模仿别人太酷，在乎了自己的在乎才有亮度，不装无辜，虽然他们说是怪物，不模仿别人的态度那才算数，不是同类

生命的一首歌。 想念汇成一条河， 想念汇成一条河， 好想生命留下一首歌，不问结局会如何。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 是八卦新闻，是娱乐头条，是音乐榜单，是潮流资讯。 没错，这里就是你最爱的 MyFM 100.5 音乐快速路， 这里的一切你 不容错过。 嘿、hey, 没错，这里有八卦新闻，这里有最好玩的娱乐资讯，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Harry。 我是一斌。嗯，这里还有阿拉蕾 啊，特别喜欢阿拉蕾。 对， 哎呀，说到阿拉蕾，现在他特别的有名哈，他还去、帮张杰演唱会啊去助阵呢，化成了小迷妹哈。 啊，张杰知道阿拉蕾很喜欢他嘛、就说阿拉蕾啊，你好吗？ 你好吗？ 我，你知道我也很喜欢你吗？听说你唱歌可厉害了，比我还要唱得好呢。那你敢不敢当着这么多人现场唱一段啊？ 哎， 人家阿拉蕾就说我敢啊，现场呢就即兴创作了一首。很多的张杰的粉丝也都变成了阿拉蕾的粉丝了。 哇、那这时候我就特别想去听一下这最火的娃娃，阿拉蕾，他也让我想到这首《爸爸去哪儿》。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在这样的早上童真一回。 哎， 爸爸去哪儿？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宝贝，跟爸爸一起唱歌哦。 OK。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是你的大树，一生陪。

是麦飞迷你零点五音乐开思路，我是一斌。 哎，我是 Jerry。以前也经常会听说过关于黑客神秘的一些事情哈。 黑客， 嗯， 就盗墓的呗。 不不，瞎说。 就是黑客分两种啊。 嗯，一是盗墓的， 第二个就是电脑黑客嘛。 哦，哎，黑客真的啊，盗墓的有被称为黑客。晚上行动的人 是 吗？ 就是统称就是那种不太好的人 哦。 嗯， 黑客啊，那不去纠结这个黑客这词儿了哈。 啊， 最近有一个这个资讯呢，说互联网黑客，是美国旧金山市呢，他黑客去黑了运输系统。 哦， 你知道把这运输系统，一个城市的运输系统这个网络给黑了之后， 那就没有办法走了。 不是，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肯定会容易出交通事故啊。 还有一点就是很多的市民哈，去坐地铁就不用花钱了。 那挺好。 因为他把这个运输系统的所有的支付功能全部给毁了。 哦， 嗯， 也就是说做的事儿还不错是吧？ 这个也不太清楚呀。 就是说他其实并没有破坏这个就是行驶系统， 嗯， 没有让这个就是比如说地铁班车该出啦， 嗯， 然后什么进站， 对对对， 这个。 这没有。当时 我觉得可以再 把这个 晚修几天这个支付系统。 嗯，所以也就意味着哈，当天哈，美国旧金山市呢，所有的乘客坐地铁都不用付钱了。 那挺好的。什么时候把飞机也黑了？ 飞机黑了，那就不一样了。 嗯，对，就是， 嗯， 我相信就很快能够修复了哈。 当然， 只是开一个玩笑。哦， 哎， 希望 怎么国外的黑客就这么调皮哈？ 嗯， 就喜欢黑这些。 那个。 技术太高深了是吗？ 我在想一会儿，我特别希望我要是， 哦，你又在动什么脑筋啊？ 对啊，我车没油了。 哦，车没油了。 哦，要是这个谁能给我哪个黑客能够给我来桶油， 嗯， 是最好的。 黑客还能黑桶油？ 没有了，我们要正道，嗯，对不对？ 哦，对，放正道上面嘛，做一个白客哈。 对，我们要正道。接下来呢，我就不相信有人能够把这个火车给黑了。 嗯， 因为他们是动力火车。好冷的一个笑话， 啊， 是不是？对， 而且动力火车这个，嗯，还不 这个走这个就它， 这个啊， 不仅不容易黑，然后呢，这个路也比较费劲，得走九遍才能黑到。 哦，是什么？ 中孝东路走九遍。 城市满地的纸屑，风一刮像你的妩媚，我经过的那一间鞋店却买不到你爱的那双鞋，黄灯了人被赶过街，我累得瘫坐在路边，看着一份爱有头无尾，你有什么感觉？听见的每一首歌曲都有我的悲，眼看见的每个昨天都有你的美，哦，从小到路走九遍，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 我从日走到夜，心从灰跳到黑，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从小东路走九遍，穿过陌生人潮搜寻你的脸，有人走得匆忙，有人爱得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满地的纸屑，风一过，想你的妩媚。我经过的那一间鞋店，却买不到你爱的那双鞋。黄灯和人被赶过街，我累得瘫坐在路边，看着一份爱有头无尾，你有什么感觉？而听见的每首歌曲都有我的悲，眼看见的每个昨天都有你的美。哦，从小东路走九遍，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我从日走到夜，心从灰跳到黑，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从小东路走九遍，穿过陌生人潮搜寻你的脸，有人走得匆忙，有人爱得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从日走到夜，心从灰跳到黑，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从小东路走九遍，穿过陌生人潮搜寻你的脸，有人走得匆忙，有人爱得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搜寻你的脸，有人走得匆忙，有人爱得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 他是谁？嘘，或许你不知道他的名字，或许你刚好意外地调到这个频率，它的名字叫音乐，它是音乐快速路，你心底的好声音。 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 哎，我是 Aaron。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很经典的话，叫做饭后百步走，要活九十九。 九十九？ 哎，有听过这句话吗？ 当然了， 好像我们从小就经常会听哈。 嗯。 但是现在我也是昨天才知道的。 啊。 就专家他又有研究者说、说如果饭后马上就去散步的话其实是不好的， 会怎样？ 因为你的血液它会需要运送到全身的其他部位嘛、你的肠胃的血液呢就供应就会相对减少，也就这时候是不利于你去消化的、所以你可能是吃完饭需要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去散步，这样才好。 可是它马上就会变成脂肪了。 那不会不会，你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再出去散步，这样会对身体有好处的。 哦，那我先休息了行吗？ 所以说昨天 我休息了。 No 昨天你知道吗，我看完这个消息之后我吃完饭立马就休息了会儿，没有立刻出去散步锻炼。 于是呢你今儿瘦了一圈没看出来啊。 于是我昨天一晚上都没出去散步 直接睡过去了是不是？ 对啊，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吗，我说就、我休息了，就我就说我就休息了。 你说北方 我要下班， 要 我要关话筒了。 这时候但是 我开始休息了， 还没吃饭呢。 不是我想说、我们还没介绍董真呢就休息了，不太合适吧 OK 那就把接下来时间呢交给董真哈，为你带来的 Music Pretty， 我是 Harry。